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呢，请您继续欣赏评剧《秦香莲》的下半部分。在剧中，刘平扮演秦香莲，刘建为扮演陈世美，李振平扮演王延龄，李金明扮演韩琦，邱海群扮演包拯，孟素杰扮演皇姑，朱怀旭扮演国泰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《秦香莲》。 Thank you. 气啊。 香 强盗就是他强盗，杀人一瓶蒸，老相爷哪里 前一人喊声高 民夫往下讲。此事不至于，爹父，我来问你，韩琦的师兄现在何处？ 在徒弟室内。 勇士们， 有 你们哪一个认识韩琦？ 小人认识韩琦。 徒弟此去看是否韩琦的师兄。 遵命。 民夫站起来。 启禀相爷，果然是韩琦，自问一死。 民夫取卸陈装，开封府去告。 状告当朝驸马，无人敢写。 无人敢写。带领民夫去到官代署那里卸妆，拿过布鞋抓来见我。 奴婢， 回我来。 王朝， 来， 命你去往慈池宫与驸马报信。 将说什么？ 你就说老夫陈州放粮而归，行至京郊，偶遇韩琦，杀死了母子三人，请驸马国父议事。 不便。 赵虎，小雨此处地方，用芦席将韩琦尸首遮盖起来，好好看守。回呀！ 啊！

狂妖，再想再思再思再想，难道说你是过 一声，你这无情无情之人，你不 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毛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怕个恼。 小公堂放女挑，你命寒气去行刺，开封大堂还不上。 我拆寒气，你问谁知晓？ 先有相连亲厚报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。 先有你的杀人刀。 年 将。 才叫战过黄果龙凤叫要你上前试验高看他把你怎开笑 相的是正理，你批评靠打理不通。 我今要打相连理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。 要打要打，我是要打。 不能不能，你不能。 你随我打本经过台， 臣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行。 好臣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生。吩咐宫人暂停也，请来我。 臣既是皇家龙，当与黎民断冤亲。想念济公应何时？ 我太想我的小江山，哪个抢了你的二宫女？ 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马汉。 树年千万年树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